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动物有关系。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很多地区啊谈到野生动物提出的观念呀就是保护，但是今天呢我们提到的这个地方的野生动物可能要换一种态度来去对待它了啊。这个态度是什么呢？是限制，甚至很有可能是消灭。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啊，最近呢我看到一则报道，在澳大利亚目前有超过100万只野生骆驼在内陆地区游荡，一只骆驼呢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喝掉200升的水，而一对口渴的骆驼可以很快耗尽呢偏远地区呢居民所存储的生活用水。这些体重呢高达700公斤的巨型动物还侵占着灌木和植被，对于当地的野生环境也造成了威胁。如果不定期进行捕杀，澳大利亚的野生骆驼的数量啊将会每8年到10年翻一番。其实呢，在历史上澳大利亚是没有骆驼的，那么骆驼是如何来到澳大利亚的？为何又会泛滥成灾？对付它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有哪些在其他大陆常见的动物到了澳大利亚也泛滥成灾了呢？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寿陀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骆驼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动物啊，无论是单峰驼还是双峰驼、你在动物园啊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旅游景区啊都能见得到，但为什么在澳大利亚骆驼就成为了一种生态的灾害呢？ 哎呀，说起这个话题来呢，我这是五味杂陈啊。你想这个我们在照亮新闻深处经常能够听到寿陀来讲科学，这次终于讲到了自己的事儿了啊，讲到骆驼的事儿了。其实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呢，骆驼就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呢？叫生物入侵的代表。你跟刚才你说了啊，说澳大利亚现在有100多万头骆驼，这个其实给它的定义呢是野骆驼。但是我们呢要严格的抠定义的话，它其实不能叫野骆驼，它不是野生的骆驼，它是什么呢？它是家养的单峰驼重新野化之后的结果。你看这个事儿就很纠结啊，家养的驯化的单峰驼重新野化之后的结果。这个故事要讲的要从澳大利亚这个非常古老的历史开始讲，要从没有人类的时候开始讲。澳大利亚呢，我们说这个澳大利亚是很奇怪的一个大陆。我们经常去大洋洲的话，去不管是澳大利亚也好，去新西兰也好，去那儿旅行，你总是能发现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你在其他地方你很难见到。就甚至被成为当地的代表，比如说袋鼠啊，比如说这个树袋熊啊，比如说这个针鼹啊，比如说像极北鸟啊，这些你在其他的大陆上你根本可能见不到类似的人有袋类的动物，或者是其他这种奇怪的动物。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澳大利亚呀、跟其他的这个我们现存这大陆啊，它就是离家已久，它是一个分家分得特别早的一个大陆。就是过在14000万年之前啊，全世界的这些我们现在的这些大陆啊，都是绝大部分都合在一起，被称为一个叫冈瓦纳古陆。就是本来这些就是因为板块移动嘛，这些大陆的板块呢本来是比较集中在一块的，大家连在一块叫冈瓦纳古陆。在14000万年前呢，冈瓦纳古陆就分裂了。分裂了之后呢，第一块分出来的就是澳大利亚，今天的澳大利亚就是大洋洲和南极洲，他们是第一块被分出来的。所以说在14000万年前这一块大陆就跟世界上的其他大陆分开了，就没有陆地的连接了。这样导致了一个问题啊，陆生的动物它就分家了，在其他的大陆上有了自己的进化的一个路线，但是在澳大利亚包括今天的新西兰这些陆地上生活的这些陆生动物，他就跟其他地方就走上了独自进化的道路。尤其是像14000万年前那时候还是恐龙时代呢，是吧？有哺乳动物呢还很少。所以说当恐龙全球性的灭绝了之后， 哎，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说是哺乳动物的时代，包括我们人类也是哺乳动物嘛。那这些哺乳动物呢，就是在其他的大陆上就是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些物种，但是在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这些大洋洲的国家、大洋洲的地方，他们就独立的就保留了原来的原始的一种特征。所以说呢，就是说当这个人类重新走上澳大利亚的时候是大概什么时候呢？从四万多年前到五万年前，就现在人重新又进入到澳大利亚，从海上进入到澳大利亚，进入澳大利亚之后呢，就把澳大利亚呢改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又是在欧洲人重新发现澳大利亚，在十七世纪啊，就发现了有这么一块大陆，欧洲人发现这块大陆，把人类呢慢慢移居到这个地方来之后，又造成了显著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呢？就是带来了很多东西。有些呢是不经意间带来的，有一些呢是故意带来的。这个骆驼呢就是故意带来的。怎么故意带来的呢？我们今天说到澳大利亚，大家去澳大利亚旅游啊，或者什么都会去悉尼啊，去凯恩斯啊，去黄金海岸，对吧？去大堡礁， 对。 然后就觉得说澳大利亚可能是一个，哎，这个风景宜人，是一个这个海洋性气候的，然后有很多这种这个海边的绿地，漫长的海岸线的这样一个国家，大家在印象当中的澳大利亚可能是很湿润的，但是呢，其实澳大利亚国土面积的44%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比我们国家的沙漠地区还要多，就是它一大半的国土其实都是沙漠，就是在澳大利亚中部的地区，而且呢，其实澳大利亚你看它面积很大啊，这个国家的面积世界排名第六。700多万平方公里，比我们国家小一点点啊，小一点点，但是它人口其实很少，人口只有2500多万，还没北京人多呢，可能就全北京加起来的人口比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加起来都要多，那么这些为什么它人口相对比较少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其实它的这个生态没有办法支持特别多的人口的发展，只有在那些宜居地带靠近海岸的，尤其是靠近他们东南海岸的这个区域里面居住了绝大部分的人口，在他们的中部的沙漠地区和西部这些沙漠地区人口极其稀少。如果大家以后再有机会去澳大利亚的话，你可以去尝试去跨越一下澳大利亚这个大陆，然后呢从他们的这个东海岸，就是像悉尼啊、墨尔本啊，然后呢你去他们西边的那些人口聚居的地方，比如说珀斯，然后你会发现中间你要如果是在陆路交通的话，你有好几天是荒无人烟的荒漠，你坐飞机的话有好几个小时在下面什么都没有，全都是荒漠。所以说当欧洲人第一次去了澳大利亚之后，然后呢发现这个区域，我总是要开发嘛，要去探索这个大陆，然后呢去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就要跨越很长的这种沙漠地区。曾经有很多的欧洲探险家在这个澳大利亚内部的探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意外，毕竟沙漠是一个非常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方。 对， 那么就大家想了一个办法，说怎么办？我们有现成的经验啊，这个地球上还有其他的沙漠地区啊，对吧？在其他的沙漠地区，人们靠什么东西来行动呢？靠骆驼，骆驼沙漠之舟嘛，对吧？然后呢，尤其这些有早就在中东地区、在非洲地区有了很久的这种探险经验的欧洲人，就说，我们从非洲引进一点骆驼过来，然后就开始引进了第一批骆驼。这些骆驼呢，对于澳大利亚的这个，尤其是它中部和西部的这种开发啊，就做出了非常显著的贡献。比如说要铺铁路啊、造公路啊、那些定居点啊、人员的物资的运输，当时全靠这些骆驼。但是呢，在这个就是甚至在像19世纪末期的时候啊，澳大利亚曾经出台过一个法律，它当年是非常排外的一个国家啊，就是非常排斥外来移民。但是只对两种移民是持欢迎态度的。 哪两种呢？ 哪两种移民呢？一种叫做阿拉伯的这个牧驼人，是放骆驼的，从阿拉伯或者是尤其是从阿富汗引进了很多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说技术移民过来给他养骆驼，然后呢，另外一种呢是从日本引进了很多移民，要干嘛呢？养珍珠。他们海岸地区很多的珍珠产业，是因为日本呢就传统的有养猪的养猪人啊，或者采猪人啊，他们都有非常多的经验，他们也从日本的这个移民了很多人。但是后来呢，你像这个骆驼当时去了，给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这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比如说修了铁路。但是修完了铁路之后，到了20世纪。这个世界就不再需要骆驼了，因为铁路已经修通了嘛。那跟火车相比，那骆驼那肯定是，比如说又难伺候，对吧？这个又慢，然后运力也差。既然火车已经修通了，我干嘛还要这些骆驼呢？于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澳大利亚政府就放弃了这些骆驼，说我们不再养骆驼了，我们不需要养驼人了，把很多的这些养驼的这些人、这些新移民，甚至都遣送回国了。这些骆驼怎么办呢？说当时呢，就是说要不把这些骆驼就都宰吧，咱就了结了呗，反正也不用它了。但是呢，很多人说这也太不人道了，是吧？ 就要不就放了吧，很多骆驼就放了，放了之后这一放不要紧，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到今天，他们就在澳大利亚中部和西部的广漠的荒漠地区自由自在的愉快的生活了下去。这个生活呢，就是说它，我们说你看其他地方啊，不管是这个非洲，包括中东、中亚，包括我们国家西部地区，骆驼的总体的生活呢并不是那么好，就很多地方骆驼都濒危了，这个尤其是野生骆驼都濒危了。但是在澳大利亚不一样啊，澳大利亚没有任何的天敌。首先你说它一亿四千万年前就跟其他大陆分开了，这个大陆上没有狼，没有熊，没有老虎，没有狮子，没有任何能够捕猎它们的动物。而且人口又极少，所以说你看就完全是处于一种这个自然放养的，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损失的这种自然生长的状态。于是这个骆驼虽然繁殖速度并不是那么快啊，跟其他动物相比，骆驼好几年繁殖一胎，这个一次就产一个崽儿，然后呢其实还看起来繁殖速度不快，但是它如果没有天敌，这个情况就非常的严重，几年就能翻一番，要翻到现在翻到了一百多万头。所以说就是你看说一百多万头总体来说好像还行啊，说一百多万头，你如果换成牛换成羊好像也没那么多。但是呢其实在澳大利亚的中部西部，刚才我说了它的生态的这个承载量，这个生物承载量是很低的，因为降水太少了。所以说一百万头骆驼对于当地来说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个数量还在继续的增加。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来说这些骆驼造成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你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念这新闻的时候也说了，它其实是跟人争利。 对， 它更多的不是跟人争利，而是跟人的牲口争利。因为还要养人，在那儿还养牲口呢。澳大利亚不是说你这个羊背上的国家吗？我跟你说，澳大利亚就想到什么牛奶啊、羊毛啊，什么畜牧业是澳大利亚的核心的产业。那么这些牲口要吃草，要喝水，骆驼也要吃草，也要喝水。这个时候就形成了非常强烈的生态竞争。于是对澳大利亚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看这么说起来，这牛和羊是哪儿来的？澳大利亚本来也没有牛和羊，牛和羊也是人类带去的，也是带去的。实际上对澳大利亚这块土地来说，他们也是外来入侵的物种，而且他们入侵要更严重。但是呢它只是说对人类来说它有生产价值，有生产价值。所以说呢人们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入侵就入侵吧，对吧？我们还要指望它活着呢。但是像骆驼这种的，在澳大利亚来说，目前它没有形成巨大的产业。而且它已经，刚才我说，它已经这个重新野化了。就你再想把它圈起来，就回归一种说我们养骆驼行不行啊？跟我们这个中东或者是非洲这些这个养骆驼的地方一样，我们把它养起来变成一种牲畜。但是现在再把重新把它圈起来就非常的困难，因为这已经野了一百多年了，野了好多好多代了，他们已经就是完全回归野性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例子。所以说现在澳大利亚每年可能要花很多的钱来控制它，但是这个效果呢就都不太好。有一个说法就是像刚才我说了，说有好多人说你每年还要杀好多骆驼，对吧？杀好多骆驼，我干嘛不把骆驼抓起来我卖了它，对吧？骆驼毕竟还是有价值的嘛。你看在中东也好，或者非洲也好，或者我们国家，你像双峰驼，一峰骆驼还是很贵的，它的价值还很高。我们要就驼绒啊，骆驼肉啊，骆驼奶的制品啊，就大家还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 对， 说你能不能把它抓了出口？但是澳大利亚人算了这个账，在这个广袤的澳大利亚中部地区已经是野化的状态下面，你再把这个就费了好大劲儿把这骆驼圈起来，把它抓起来再卖掉，这个成本啊和这个回报啊，它不成正比，还是卖不上价。这个事儿呢就是其实跟很多的这种生态入侵的这种解决方案都有点类似。比如说我们转到另外一个大陆上去啊，说另外一个大陆的这个生态入侵问题，比如说美国。美国的生态入侵呢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些大家经常这几年也会提，就是他们的所谓的亚洲鲤鱼的问题。在美国的很多河里面亚洲鲤鱼泛滥成灾了。什么是亚洲鲤鱼？我们没听说过亚洲鲤鱼，我们听说过鲤鱼。其实在美国泛滥成灾的这些所谓的亚洲鲤鱼大部分不是鲤鱼。是什么呢？是鲢鱼和鳙鱼，就是大白鲢和花鲢。我们说，吃这个鱼头的时候吃的是花鲢，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吃白鲢。这些呢，就是所谓的，他们都是鲤科的，就是不是理科文科那个鲤科啊，就是鲤鱼的鲤， 鱼字旁 的 那个鲤。 对，鲤鱼的鲤，理科的鱼类。所以说呢，在美国称它为亚洲鲤鱼。这些鱼呢，就泛滥成灾了，好多地方的河里面非常非常多。有很多的我们国家的这些吃货啊，就看的就。眼馋，你看那个大鱼头，你说你们美国人这个要把它抓了之后，是吧？处理处理，要出口给我们中国， 那该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情啊！人美国人不也不傻，他也算过，说我要是在这儿抓鲤鱼，然后再处理之后，然后卖给中国，还是卖不上价，还是卖不上价，还是不够它成本的。所以说，这个你靠这种方法来消灭一个入侵的物种，已经犯了成灾的物种，其实还挺难的。 嗯。 还是不太容易，并不是总是那么现实。所以说澳大利亚现在就是在处理这些骆驼的问题上，就很头疼。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啊，除了就是说你看定期的这种捕杀，他们还想了很多的，比如说他抓到这个骆驼最难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荒漠上怎么定位这些骆驼。 嗯， 你怎么知道骆驼在哪儿啊，对吧？他们到处游逛，他们又不会固定在什么地方生活，他又没有窝。然后呢，就是他会想办法抓一头野骆驼，抓完野骆驼之后呢，给他带一个定位的项圈，然后把这个野骆驼就放了。 嗯， 放了之后呢，这个骆驼会怎么样？都会回到自己的群体里面去，回到自己的骆驼群里面去。这一下就暴露了，你知道吗？就是安插了一个内线，然后说 哦，这一群骆驼都在这儿，然后我在政府在派直升机啊，然后带着猎人啊，带着这个枪啊，然后去集中的围捕，然后去抓这些。你看他们是很费劲的，还要坐飞机，还坐直升机才能去抓这些骆驼。但是呢，这些办法都很慢，所以说呢，他们还想另外一个这个处理的办法，就是说怎么想办法给骆驼弄点传染病，这个办法呢，也是处理很多的生态入侵的生物的时候人们想出来的办法，确实这个人们呢就搞出来了一些这个从比如说非洲啊，从中东地区啊找到一些骆驼自然的一种疾病，骆驼也会生病嘛，就是这个吃五谷杂粮，它也生各种各样的病，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有很多烈性的传染病。科学家们就找了那些专门说，哎，骆驼得了之后呢，会反应非常强烈，但是对于其他动物来说影响没有或者极少的一些病。我不能说啊，我弄了一种骆驼的病毒，结果让这个当地的牛啊、羊啊、这个马呀、啊、什么都生病了，那肯定不行，对吧？他找了一种专门骆驼在这个骆驼群体里面这个造成流行病的一些病毒，给这些骆驼这个就给它人为的制造一些传染病。这个效果呢，在当时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效果也非常的好，确实控制住了一些，在某一个时段里面控制住了这个种群的数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跟现在大家在讨论新冠的时候也一样，生物呢是会进化的，病毒会变异，但是这个生物本身，这些动物啊，本身它也会慢慢的对这种病毒产生抵抗力。尤其是像这种自然当中的这种繁殖速度有非常相对比较快的一些物种啊，在一代一代的这种进化过程当中，很快它就能找到说我跟这个病毒和谐共处的机会了。因为你看进化就是这样的嘛，有一个生态，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生存的压力，患了病的，然后呢这个反应非常厉害的，死亡率很高的那些骆驼，它就没有繁殖机会。如果有哪个骆驼它恰好能够扛住了这种病毒，然后它的繁殖机会就多了，它的后代呢又都有这种抗性，所以说就慢慢的这个病毒在这个骆驼群体里面还是会感染，但是死亡率越来越低，死亡率越来越低，慢慢也就不管用了。这个事儿呢也是让这个科学家们也很头疼，大家还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要不要去搞一点新的病毒出来啊？但是这个东西也有风险，是吧？然后呢，这个反正总体来说。现在做的这些澳大利亚对于骆驼做的事儿都是亡羊补牢，补的是一个当年我们在差不多两百年前人们那时候没有任何生态观念的时候犯下的一个大的错误，现在就是都是在为那个时候挖下的一个坑啊使劲填使劲填，但是骆驼只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诸多的这种生物入侵的坑里面非常小的一个，非常非常小，它只是说这个骆驼可能个体比较大，但是有很多比如说小得多的动物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 哎，你说到给骆驼使用病毒的方法呀，来给它进行数量控制的时候，我就想到同样在澳大利亚，其实科学家们之前尝试过用病毒的方法来解决兔子泛滥的问题，但后来发现说这个方法也不好使。那同时也说明其实兔子啊，咱们常见的这个小乖乖，其实在澳大利亚也成为了一种生态入侵的灾难。 对，而兔子的对澳大利亚造成的影响比骆驼大多了。兔子呢，就是说繁殖速度比骆驼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呢，这个兔子适合生存的环境呢，它又不是说它只是被限制在沙漠地区里面，它喜欢的环境和我们人类喜欢的环境和人类的牲口喜欢的环境几乎是一样的，就喜欢那些相对比较湿润，然后呢，这植被比较茂盛这样的区域，因为它本来就是从欧洲引进的野兔，然后呢，就是欧洲那些草原地区，然后呢，现在澳大利亚那些草原。又是那些就是对澳大利亚来说为数不多的那些良田，那些生态这个承载力比较大，然后这个能够产生比较多的生态效益的那些地方，现在呢这个兔子呢就更多的跟牛羊跟人类来争夺这些资源，在啃草，然后破坏草场， 这个呢，就是是一个比骆驼要严重的多的问题，而且兔子的繁殖速度比骆驼快多了。 嗯， 就是说骆驼好几年怀一胎，一胎才生一个。 嗯， 兔子一年能生好几窝，然后一窝呢好几只。所以说，这个当兔子的数量出现爆发的话，它的繁殖的这种爆发的这种这个增长的倍数，这种曲线的这种就陡峭程度，可比这个骆驼要大得多得多得多。 嗯， 所以说对于现在来说，我们说澳大利亚的这个。标志性的生物是袋鼠。 嗯， 你说，哎，澳大利亚的这个标志，各种各样的球队啊，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公司啊，都用袋鼠作为标志。 嗯， 但是其实澳大利亚真正的代表性动物是野兔 啊， 兔子才是澳大利亚的主宰者，数量是最多的脊椎动物就是兔子。这是兔子的问题，像刚才你说的，要控制兔子的问题，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包括用大杀招，就用了兔子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粘液病毒，然后呢，兔子粘液病毒呢，也是开始的时候好用， 嗯， 让数量降下来了，但是很快没过个十年二十年，这个方法就不太好使了，然后呢，数量又重新多起来， 嗯， 这是兔子，兔子呢、也只是其中之一 啊、 其中之一 还有 啥？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你看啊。我们来说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呢要比兔子或者是骆驼来到澳大利亚更早的生物， 嗯， 这个生物就叫做狗， 嗯， 狗呢，你看说狗，我们人类在大概10000多年前就驯化了狗， 对，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生物，从灰狼，从狼这个变成了狗。我们今天还说呢，说你看这个狗啊和狼啊，在生物学上它其实是就是同一个物种， 嗯， 只不过所有的狗呢都是狼的驯化种。 嗯， 这就被驯化了。然后呢，虽然体型啊、这个习性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从生物学上讲，它仍然是狼，它跟狼能够杂交， 嗯，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说，但是狗呢，经过了人类10000多年的这种驯化，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它越来越驯。我们说它越来越驯服，越来越服从，攻击性越来越差，对吧？ 嗯， 这个越来越听话。我们说狗和狼有什么区别啊？是吧？那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狼可能不那么听话，那狗呢就非常非常听话，可以把它非常放心的养在自己家里面，就变成我们家庭的一成员。但是没人会想说我要养一个狼放在家里，这个事儿可能会比较的困难啊，就是这个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危险。你看呢，说我们驯化的过程呢，是一个人类在上面起了很大作用的一个过程。我们会看到说，狼的很多的这种，尤其是成年狼的这种典型特征越来越少。在狗身上体现的越来越少，狗身上呢越来越多的体现出了狼的幼崽时候的一些特征，就是你看小狼崽和小狗崽看起来都很像， 嗯， 你很难分清楚，哎，如果小狼崽放这儿，一个小狗崽放这儿，你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狼哪个是狗， 嗯， 完全分不清的， 嗯， 但是越长它们区别就越大，狗呢就停留在了幼崽阶段，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它脸都比较短， 嗯， 然后呢这个毛色呢就比较深，然后它的比如说叫声。像汪汪汪这种叫声，而不是嚎叫，有很多狗可能还会嚎，但是越来越少的狗会嚎了。大部分狗就是汪汪汪的叫，汪汪的叫呢，其实是小狗的叫声，小狼的叫声， 哦、小狼的叫声， 不是成小狼的叫声，不是成年狼的叫声。 嗯， 这东西呢，在生态学上或者是在这种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称之为幼态延续。 嗯， 就是它成年之后呢，沿袭了它幼小时候的特征。 嗯， 那么在澳大利亚呢，这个狗是什么时候去的呢？大概5000多年前，狗就跟着。最早的那批去澳大利亚定居的人类，然后呢，这些狗呢也是一样，到了澳大利亚之后，首先它是人类的好伙伴，然后呢就是跟着人到处跑，然后后来发现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广阔了，我可以不离，我不用跟着人类主人混，有很多狗就变成流浪狗了，像我们今天在小区里一样，就看到很多狗就变成流浪狗了，自食其力。因为澳大利亚有太多的食物可以吃， 嗯， 而且澳大利亚那些原始的那些就是他们本土的那些动物，比如说那有袋类动物， 嗯， 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什么凶猛的捕猎者， 嗯， 澳大利亚原来最强的捕猎者叫袋狼，袋狼是一种有袋类的，看起来像狼的，其实比狼要小的动物， 嗯， 袋狼呢又非常的少，那么这个跟狗或者是狗的祖先狼真正的狼相比，它的这个。能力还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这些狗到了澳大利亚去之后，发现哎，遍地是吃的，不用跟人混，然后呢，就跑到了到处，就变成了一种这个散放的状态。在这种5000多年前的这种散放状态下面，我们今天认为澳大利亚的野狗，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丁狗，就是当地人称呼的名字叫，我们就是称之为丁狗，已经差不多变成了一种独立的物种啊。 哦，这就是自然演化的一个结果吗？ 它又重新把自己野化了，就是说我们驯化的过程，然后它又逆回去了， 嗯， 又经过了自然的选择和淘汰，它又 变得重新像狼了，他们会集体的这种捕猎，然后呢攻击性也非常的强，体格呢变得越来越大， 嗯， 然后呢就变成了一种独立，几乎可以被称为独立的一个物种，就叫澳洲野狗。 嗯，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反过来的一个过程。像这些澳洲野狗呢，在澳大利亚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嗯， 也是就是说它是，虽然说它是一个非常早的入侵者，甚至是说它已经，可以说都已经有澳大利亚户口了。 嗯， 但是呢，对于澳大利亚的真正需要保护那些资历更老的那些原生的生物来说，尤其是动物来说，这些澳大利亚野狗仍然是一个问题。澳大利亚政府也在想办法去控制澳大利亚野狗的数量。 嗯， 然后呢，你比如说澳大利亚野狗会吃很多的鸟的鸟蛋啊，或者是吃一些小动物的这种幼崽啊，对于那些有袋类动物，对于那些澳大利亚特殊的鸟类、爬行动物，还是会造成很大的威胁。这是狗，除了狗还有猫。那猫呢是跟着欧洲人去的。 对，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呢也经常会有一些非常激烈的讨论啊，尤其像在中国，我们国家也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就是流浪猫是一个非常越来越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北京啊，或者是在很多大城市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小区里面都有流浪猫。 嗯， 因为猫呢跟狗还不太一样，说猫虽然也是驯化的动物，但是呢养过猫同时养过猫养过狗的这个很多朋友就会明显的知道，猫不那么依赖主人。 对， 比如说它不那么依赖你，狗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那些宠物型的一些小型的犬，你如果没有人来帮它的话，它很难独立的生存下去。 嗯， 但是猫其实跟它的祖先，比如说野猫，在外形上，在这种习性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它还保持着非常强的这种捕猎的本能，然后非常强的运动能力。 嗯， 所以说当猫从家里面出去流浪了。我们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原因被人遗弃了也好，或者是不小心从家里跑出去了也好，好像在小区里面他们活得也挺好的，除了他会这个打引号打劫路人，说哎我就去跟路人撒娇，说你给我弄点吃的吧，给我喂个猫粮吧。除了这之外，他其实还是会自己捕猎很多动物，抓很多动物，甚至很多家里面养的小猫，你如果是这个散养状态的话，你经常会给家里面给你的主人带点这个礼物回来。今天抓了个小鸟，明天抓了个小蜥蜴，什么明天抓了个耗子，然后他就放到你的这个枕头边上，说：“哎，你看，主人，我给你抓了一个好玩的东西，你也尝尝，是吧？尝尝咱的手艺。” 真的会这样？ 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对，真的会这样。尤其是像过去农村，包括现在很多，如果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把猫圈养在自己的家里面，不允许它出去。但是你如果允许它出去的话，它会经常会给你抓小动物回来，就是它的捕猎能力是非常强的。 嗯， 所以说对于城市的流浪猫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就会造成生态问题。 嗯， 我们国家也有统计过，有很多的研究机构在研究中国的城市流浪猫对生态的影响。比如说，它最显著的影响是抓鸟。 嗯， 中国的就是目前的有一些我的科学家的朋友的统计说，每年大概会抓一年会抓1亿到3亿只鸟，中国的流浪猫。 哇，这数字听起来可不少了。 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它可能还会真的会对一些这个物种呢的，尤其是比较数量比较少的一些鸟类呢，造成一些影响。当然，它同时也抓老鼠，它会抓更多的老鼠，它也会抓鸟。它们并不是，特别专一的捕食者啊。说我只吃老鼠，猫只吃老鼠，不是的，猫什么活物它都抓，它只要能抓住的话，它什么活物都会抓。所以说你像在当这个猫被人类带去澳大利亚，然后又变成了流浪猫之后，变成了所谓的野化的流浪猫之后。也是这个问题。 嗯， 它捕猎的数量可能比这个澳大利亚野狗还要多。 嗯， 还要多。所以说控制猫也是这个问题。而且控制猫呢，不管是我们国家也好，或者世界各国也好，都会这个面临到，就科学家们当生态学家或者是一些这个野生动物的管理人员在面临猫的问题的时候，都会比其他的动物更头疼。 嗯， 因为猫的爱好者实在是太多了。他说你看猫那么可爱，你怎么能抓他们呢，对不对？你怎么能就是尤其是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你怎么会捕杀这个流浪猫呢？ 嗯， 很多人会抗议。这当然了，这是一个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你确实得想办法去控制他们，去控制他们的数量。但是从这个感性的角度来说，说你看小动物那么可爱，眼巴巴的看着你，你怎么这个舍得来用这种非常这个极端的手段来控制它。 嗯， 其实说到这个呢，澳大利亚呢，在很多的这种，就是因为它非常特殊，这个大陆非常的特殊，对于很多的这个 野生动物的管理啊，包括入侵生物的管理啊，它是确实有比其他的地方更丰富的经验。但是我们说澳大利亚在某些地方做的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澳大利亚整个国全国现在已经没有狂犬病了，就狂犬病已经完全绝迹了，它不再有狂犬病了，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成绩。 它怎么做到 的？在如此之大的一个国家，就是严格来控制，比如说所有的狗要打狂犬疫苗，然后呢对于引进的所有的生物都要进行严格的检疫。比如说你看有很多朋友会去澳大利亚生活，然后呢如果你去带，你想把你的宠物带去澳大利亚的话，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澳大利亚都必须要求这些宠物，尤其是宠物狗会隔离检疫3个月，避免带你去，对，3个月的时间。就包括你看我们今天像这个在新冠时期，我们说这个21+7啊，是吧？21+7+7，大家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长了。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他们已经长久的执行这样的政策，就是对于那些要引进的动物，尤其是狗，要隔离3个月。这个呢，要谈到2016年曾经发生过一个故事啊。这个事儿呢，我们必须要拿出来说一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在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著名的影星。说起来呢，大家可能都非常喜欢他，就是强尼德普，就是演加勒比海盗那位， 船长。 然后呢，他去，船长杰克船长，他去澳大利亚去拍，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加勒比海盗的某一集的续集，然后他去拍片儿，拍片儿的时候呢，他的当时的这个女朋友叫安伯赫德，安伯赫德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当时呢就说，你看，我男朋友在澳大利亚演戏是吧？我要去探班，去探个亲嘛，这个是情有可原的事情。他去探亲的时候呢，当然了，他不会去坐航班，对吧？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不需要自己去买机票去澳大利亚，他自己家里面有私人飞机，他就搭了自己家的私人飞机，然后呢去澳大利亚探班。探班的时候呢，他不是自己去的，他带了自己的2条宠物狗。这两条宠物狗呢就没有申报，因为毕竟是自己的飞机嘛， 对， 没有申报。结果呢，当他在澳大利亚拍各种社交媒体的，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的澳大利亚生活的时候，不小心那2条狗就曝光了。曝光了之后，澳大利亚的农业部长震怒，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在电视上就跟他们说你们赶紧投案，你们如果不投案的话，我就派人把那2条狗弄死了。就是这么说的。然后。这是非常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澳大利亚有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说澳大利亚对于这些野生，对于这些动物的这种管理如此的严格。但是这个事儿怎么收场呢？这2只狗最后还是侥幸保命了。保命呢是靠什么保命呢？强尼德普和他的女朋友录了一段视频，向全澳大利亚人郑重道歉。然后呢说我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啊，请求大家原谅。然后呢，我的狗呢是经过了这个之前也打过疫苗也检疫的，我们这狗是没问题的。然后呢，特赦了这两条狗最后也没什么事儿。但是呢，就是体现了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就是澳大利亚在管控这些外来的生物方面，现在亡羊补牢的经验非常丰富，变成了亡羊补牢专家。然后呢，就也可以供很多国家来借鉴，包括我们国家。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有很多生物入侵的问题。我们国家同样是一个生物入侵的受害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受害国，而且这个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然后这个人员物资的流动越来越丰富，我们国家变得越来越多的被各种各样的生物入侵，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严肃的来针对面对这样的事儿。包括澳大利亚怎么就消灭掉了狂犬病，而我们国家仍然是全球狂犬病病例数最多，然后流行最多最严重的区域，我们还要花费很大的努力，未来我们一定要消灭狂犬病，这个消灭的这个过程可能要跟澳大利亚来学很多的经验。包括对于这些外来的这种动物的这种管理，在这个前提下还是要保守。这个保守呢，就是说你看在几百年前人们把各种各样的动物带到澳大利亚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些带来动物会有什么影响啊，没什么影响，我们不认为它有什么影响，因为那时候连生态学这个观念都没有。比如说什么入侵啊什么的，现在不一样了。当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生态入侵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呢，生态入侵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每一个国家、每个地区，大家都已经开始在亡羊补牢的疯狂的补牢的时候， 对， 是不是要更加严格的来控制？ 生态入侵，可能存在的生态入侵，就是没有造成的生态入侵，但是有可能会出现的生态入侵，你能不能要监控这样的事情，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是摆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这个生物非常丰富的地方的这些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对， 都要去在保证物资文化人员交流的同时来避免新的生态入侵的出现。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吧。 对，今天在跟寿陀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其实听到了另外的一种感觉。当你在讲述生态入侵，讲述各种原本我们驯化的物种后来变为野化的过程中，我其实感受到的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或者说人类文明的一个变化。这些动物呢，伴随我们也在文明的长河中不断的变，有的时候是被我们驯化，有的时候又在野化。而你最后提出的这个观点，我也特别赞同。其实当我们面对大自然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种保守，或者说是一种敬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把未来的那种不可知，或者未来的那种灾害降到最低点。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寿陀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 谢谢玉龙。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回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许多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起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这有一只未来太伤，要把自己打扫，把破旧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喂，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生活甜的上当，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九八，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